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嘅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啊，各位如果记忆犹新咧，都会记得啊，大约系半年前咧，中国香港特区咧就喺呢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啊夏宝龙啊嘅吹鸡召见啊之下咧，就向啊呢香港嘅几大地产商就下达指令，就叫佢哋咧地产商咧要爱国爱港带头。就要咧带头啊，就喺呢个新界北部啊，呢、這个所谓嘅北部都会区嗰处咧，系竞投土地嚟到显示咧，佢哋系爱国爱港啊，同埋将啲钱留港建港嘅决心。咁当时咧，你都记得啊，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咧就带头驳嘴啊，佢话咧啊，就算啊，你监嗰啲地产商啊，系去买被投标买地咧，地产商都要计过盘数先。嗱，當時咧喺一個政治壓力之下咧，啊香港啊可以講係頭五大地產商咧都俾人啊係召咗去召費咧，係兼簽咗個意向書啦。眨下眼咧又過咗差唔多半年咯，我哋就睇下 KPI 以結果為目標係點咧？好啦，呢個中國香港特區啊嗰個發展局咧喺7月21日公布，當局決定終止兩幅原定啊係產業用地嘅投標。佢為咗強化政府主導角色，咁有啲咧國際物業啊嘅專家就認為啦，此舉咧因為特區政府咁做，會向市場咧係釋出不安嘅訊息，而且有部分投資者已經投入時間同埋資源咧，係為投標作準備。嗱，呢兩幅重要嘅用地咧，就係位於元朗同埋洪水橋。嗱，呢個咧就係咧北部都會啊，係一個大發展藍圖嘅一部分。其中元朗用地咧係將會交俾香港嘅科技園公司，洪水橋咧嘅用地咧就由咧政府成立嘅一間公司咧以產業園嘅形式咧去管理。嗱，咁咧就明明啊係有中國所謂嘅國家領導人咧係叫你哋啲地產商咧係捧場，你哋都簽咗意向書，之但係咧好可惜。因为地产商在响应唐英年先生的号召之下计数为先呢，他们计过之后觉得回本期很长。买了这些土地呢是未来呢是充满不确定性。表态呢就很容易。成班人呢去北京呢三两日落嚟吃两餐饭啊，这样呢筹等机票啊，这些不是问题。但是真的要揞荷包呢，就呢个就好实际啦。嗱，而家咧呢个咧系一个非常之清晰啊嘅信号。就算啊对北部都会嘅投资嘅问题咧，据光传媒报道，亲中爱国里面啲人咧都有好多发展商就话自顾不暇。呢啲咁嘅投地咧，喐唔喐就过100亿。所以咧就对唔住啦，今次唔捧场啦，唔捧场咧，特区政府就要死死气。在用地截标前五日就刹停招标。这个是很大镬的。为什么大镬呢？因为我们一阵是继续抽丝剥茧和各位结构性的分析。是不是，鲍先 生？是。今次呢就在招标截止日期前五日，政府突然间宣布呢就截止招标，就收回呢就自己发截展。咁啊，个理由呢就好靓嘅，好充分嘅，就係话呢为咗加快个发展效率。佢话如果呢交由呢个发展商招标成功咗之后，起码都要4至5年之后呢起好个楼面啦，跟住呢先再出租。咁啊，哇，太慢啦，所以呢而家就交俾政府呢啊，譬如话判俾科技园啊，同埋成立自己嘅公司呢去发展，咁呢会更加有效率。嗱，如果用呢个逻辑啊，无论大公文会嘅说法又好，政府放出嚟嘅消息又好呢，咁成个北部这个都会区系唔需要招标㗎喎。即系话呢全部由政府主导，政府嘅部门或者判俾相关嘅呢啲科技园呢就可以呢成个北部都会区呢就砰砰声就起咗出嚟啦。咁如果用呢个逻辑推论出去呢，咁即系呢全部系由国家发展呢就好过私人发展。因为国家发展呢就是效率更加高，私人发展呢反而慢。咁於是呢即係话呢行嗰隻叫做咩呢， 国企主义啊，即系话香港咧唔好再用资本主义啊、自由市场啊、容许自由嘅企业啊、投资啊，啊即系以往行之有效嘅，有笪土地出嚟招标起楼，跟住慢慢卖，跟住咧呢个方式咧都系唔 work 噶啦，因为以后咧不如由政府全部由你哋起楼，起完楼之后卖出去，咁就比私人发展商更好啦。咁所以而家用逻辑去推演咧，即系话其实而家政府咧。唔只係唔面對個市場無力或者軟對抗嘅問題，佢反而用一個堂而皇之嘅理由去包裝佢收回呢個兩個招標，話政府發展更快更好。咁究竟以後其他嘅依啲北部都會區或者其他嘅土地係咪用翻同樣嘅方法呢？ 所有嘅土地咧開始先例咧都可以用咁嘅方法。 這 個裏面關鍵咧就係點解啲地產商唔投地？因为对香港的地产经济市道的未来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就是因为持续有人唱衰香港的地产。就不断在说香港的楼价是会拾级而落。这些一唱衰不是阿猫阿狗啊，在海外那些 KOL 啊，是有学术背景啊，还有有专业训练啊，这些这样的经济专家。其中一个就叫中文大学的学者。兼系新加坡政府背景嘅学叶秀亮教授，咁啊叶秀亮教授咧近日咧喺网台卓见名家就发表一个专业嘅楼市分析，佢认为香港嘅楼价咧系会更加跌多6%至到7.5%，佢认为而家嘅楼市泡沫咧系仲劲过1997年，佢除非美元冧咗，港币对人民币跌一半，就一定系调整对本港楼市嘅预测。咁有啊，叶秀亮教授呢啲人带头咧，就话香港嘅楼市会跌6.5%至7%。咁啊，地产商咧系信专家同埋信学者嘅，咁啊点会踊跃入市呢？好啦，一旦唔入市嘅时候，嗱，唔止话叶秀亮咧就唔系地产商，啊，佢就冇钱嘅，佢又得把口唱衰嘅啫。但系有钱嘅嗰啲咧，都喺度带头掟货喎。啊，例如呢个咧，香港嘅老牌地产家族叫几位集团。呢位愛國愛港嘅行政總裁湯文亮，近日一就連環出手放售旗下嘅豪宅同埋咧係商業地產，部分咧係要蝕價咧係沽售，最新咧要3億元咧就出售中環中心26樓全層嘅單位，成交尺價咧只係得12000，較4年前買入嘅尺價27000咧大幅度咧係跌過咧係大概係60%，慘蝕一半。账面大蚀4億元，一个咧就叶秀亮教授，一个咧就汤文亮，一个叶秀亮咧就用把口咧喺度唱衰香港嘅楼市，就汤文亮咧就用行动咧系去蚀啊，蚀价咧都走去订货。咁你话香港嘅几大地产商新鸿基啊，同埋呢个长实啊，仲有新世界，你话嗰啲系咪傻仔嚟嘅？嗰啲識地產業嘅主管啊、CEO 啊，係咪白痴嘅？睇見啊，係呢學者帶頭唱衰，同埋愛國愛港嘅地產商係帶頭蝕價訂貨。你揾把槍指住佢，佢哋都唔會去買地。所以換言之，而家香港特區政府嘅四處咧，佢話香港小人滿街啊，小人滿街咧就醖釀全香港軟對抗啊，軟對抗喺邊度咧？喺嗰啲公廁裏邊嗰啲標語啊！有啲僆仔偷偷地寫咗一行半隻字咧，都話要拉要鎖啊！跟住嗰啲軟對抗，包括嗰啲咩獵人書店啊、小貓三四隻都冇人幫襯嘅嗰啲咧，咁你又走去掃啊！呢啲咧喺個公廁裏面寫兩段咩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咧？你話嗰個對香港經濟嘅殺傷力大啊？定係啊專家學者帶頭預測香港嘅樓價係會跌70%？同埋香港外国外港嘅地产商涉让中环中心，係给予香港嗰个经济地产安全个破坏力大呢？边个远对抗呢？係咪呢啲第一係咪恶意唱衰香港呢？同埋恶意係叫蚀价订货呢？我哋首先根据刘少佳教授呢一位前中央政策组嘅首席顾问呢，係对远对抗呢係落咗16种定义。咁啊，暫時以劉少佳嘅學術標準咧，軟對抗有16種，邊16種呢？第一，軟對抗分子就會通過暗示、誘導、誤導、含沙射影、諷刺、醜化、潛移默化、 隐喻、造谣、指桑骂槐、发布虚假资讯、明褒暗贬、误传信息、有选择性发表信息、对事物作出别有用心的解读、散播阴谋论等方法，影响或改变人对事物的认知和理解，乃至在社会上制造不安、混乱和恐慌。嗱，呢个咧十六种嘅软对抗。好啦，咁咧第一呢、这个咧系叶教授佢讲，香港嘅地产要跌多六成半至到七成先够。嗱，佢不止一次咧系透过卓建明家等咧系网台讲出嚟。嗱，呢个咧叶秀亮教授讲，香港地产要跌七成。呢个 is a piece of information， 系一个资讯嚟嘅，因为你睇到咧嗰啲香港零一啊嗰啲乜大事咧系会咧刊登啊，吓咁啊，到底系咪事实咧？嗱，根据阿刘少佳所讲，系嘛，十六种啊嘅软对抗里边咧，其中有一条就叫发布虚假资讯，另一条咧就叫有道同埋误道。嗱，呢个咧你话香港嘅楼市咧系会跌多六成半至七成。你要证明佢系虚假咧，因为而家未跌喎，系嘛？你要证明个虚假咧，你至少要等多一年、两年或者三年，吓佢咧跌够六成半至七成啦。咁叶秀亮教授啊，呢一片嘅资讯咧就系事实啦。但系而家佢话啊，将会跌六成半至七成，呢个系未发生噶嘛？未发生嘅事咧，佢攞嚟当系事实喎。嗱，呢个系咪啊？是达成有道同埋误道啊！嗰啲地产商对投地啊，吓、那个信心同埋意志嘅打击咧。嗱，因为咧其他阿猫阿狗讲咧系小事，话呢啲中大嘅学者同埋有新加坡政府 back up 嘅专家咁讲咧，系非常之有影响力嘅。嗱，你话香港嘅房地产六成半至七成，你话要跌多咁多？嗱，呢个咧如果喺三年内，或者五年内佢冇跌到，咁请问叶秀亮教授系唔系已经干犯咗软对抗嘅罪行？因为咧系冇发生到，于是咧时间证明佢喺2025年咧大约系六月所讲嘅咧就系虚假资讯，系嘛？但系呢个虚假资讯咧系未来式，系要将来先至咧系要证实嘅，即系话譬如话你遇到一个咧朋友，佢个老婆大咗肚。大咗肚咧就嚟生啦，你一睇佢个肚，然后睇佢老婆个面上嘅气息，话你个仔啊到咗18岁啊，一定会去杀人同埋强奸嘅。啊咁咧嗱，你话喂人哋你话你点知啊？诶，我识睇相同埋我睇你嘅气息啊嘛。咁你话你个仔生咗出嚟到18岁杀人强奸，呢个预测或者呢个资讯系真实定虚假咧？未来18年你都唔知噶喎，你一定要等到佢咧。长快高长大到18岁，18岁嗰一年，如果佢冇杀人强奸，你鲍伟聪喺18年前嗰场聚会里面你发表嘅就虚假资讯。但系个衰仔生咗出嚟到18岁啦，由第1岁至17岁好好地地品学兼优都唔计，可以到18岁嗰日年狂性大发，走去杀两个人兼强奸3个女人。咁呢个时间到时就证明你鲍伟聪18年前讲嘅嗰个资讯系真实啦，系咪？嗱，所以呢个软对抗呢就系、是、你而家叶秀亮你要讲你话香港嘅楼价要跌六成半至七成，到底啊个期限系几时？系咪未来一年、未来半年啊？定系未来10年？定系一个大前提就系、是、一旦呢系呢个呢中国呢系军事侵入台湾，是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个楼价先跌六成半定七成。定是中国会发生呢是国土分裂军阀混战，然后呢无政府状态之下香港的楼价先跌六成半至七成。我哋身为一个学者你冇讲清楚吧。因为你个影响力好大喎、啊。所以跟住汤文亮就跟住吓到沽货，话有理由相信。沽货呢佢又变咗雪上加霜喎。哇，12000一尺喎！中环中心发出呢个信息俾嗰啲新世界、新鸿基啊，系嘛？呢啲恒基兆业啊，同长实，佢点够胆走去北区都会嗰度投地啊？嗱，呢个系咪软对抗啊？不但系软对抗，呢个系危害中国香港特区嘅经济地产安全，系咪啊？你话软对抗无所不在，就无所不在，你而家搞到北区大都会咪翘起咯？系咪翘起啊？ 系嘛？嗱，呢个当初正如啊，啱啱逝世冇几耐嘅《星岛报业》啊前主席啊何柱国先生咧，佢都预测，佢话明日大屿一定搞唔成。嗱，嗰个系咪虚假资讯咧？嗰个就唔系，因为佢话系预测明日大屿一定会搞唔成。嗱，如果你要证实啊，佢当日发表呢个资讯系假咧，咁唔该你特区政府投入10000亿，等到明日大屿喺若干年之后搞得成啦。哇！到处高楼大厦，然后揾中国国家领导人，到时唔知边个啦，落嚟剪彩嗰阵时咧，你先至咧系掌掴当日话明日大屿必定搞唔成嘅嗰啲人，系咪？系嘛？但系佢话预测你搞唔成咧，系有事实基础，因为你连北区都会呢两块土地咧吓都要收翻唔招标。嗱，呢个有逻辑啊？点解北区都会收翻唔招标啊？啊，因为啊地产商冇信心。点解地产商冇信心啊？因为咧系有呢啲咧教授同专家话香港嘅地产楼价会跌多60.5%至70%，于是好多地产商宁可信其有，就不可信其无，于是纷纷缩手。咁你北区大都会系咪变沦为一个趋势咧？嗱，呢啲咪软对抗咧？发布虚假信息，达到啊呢个叫潜移默化、有道同埋误导。啊，远到唔远啦，系咪远过微远啦，系咪先啊？喂，呢啲远对抗啊，你应该拉人噶噃。中国嘅香港喉舌啊，官方嘅文汇大公咧，系应该咧系全版啊，系去到批判噶，就唔系捉埋嗰啲咁嘅乌蝇啊，吓嗰啲嘅蚊子啊，吓又话啲咩一间书店啊，系又话一个叫做法庭线啊，一个网媒啊，佢系远对抗。喂，呢啲远对抗对香港冇杀伤力。搞到你嘅楼市一路逐级下跌，而冇办法翻生，嗰、那个软对抗就系逼近，系颠覆紧中国香港特区嘅经济地产安全，呢啲人先要拉。阿鲍生，啊，我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啦 吓。嗱，我就觉得咁啦，即系如果你话指责阿叶秀亮教授佢嘅预测或者评论咧系软对抗，我觉得汤文亮嘅罪名啊更加大，因为 点解咧？ 如果就咁去讲，就话可以令到成个香港楼市下跌咧，咁啊未免可能我觉得咧太过褒奖啊汤教授啊，唔系阿叶教授啦，系啦，因为咧行动最实际啊嘛，你喺度讲咧，其实呢啲分析嘅楼市咧，唔止有人分析咧系跌嘅，有人分析系升嘅。嗱，例如阿施永青先生。我哋历年嚟啊，由电台去到网台咁耐咧，其实佢都睇好香港嘅楼市嘅。佢好多时咧喺个跌市里边嚟讲咧，佢都会话咧回稳啊，跟住今年咧又会升翻2%啊。但系佢嘅分析咧，好多时候咧，当然有佢地产代理嘅立场啦。咁不过去到最后咧，佢都唔兑现嘅。咁佢嘅分析咁可唔可以赖阿施永青先生系软对抗咧？梗系唔得啦，因为。喂，分析嘅时候就一定系可以有唔准嘅地方噶嘛？咁但系最实际嘅行动系你竟然根据呢啲分析，假设啊，你去做行动喎。例如汤文亮，除咗放中环中心蚀咗几亿之外，原来最近佢继续放售三项物业，即系继续去订货嗱，包括咧就喺屯门同埋咧柯士甸道两栋工厦同埋商厦，咁呢啲全部咧。就夾埋咧，哇，都成11-12亿喎。咁呢啲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唔聲唔聲喺度訂貨，跟住實際嘅行動咧，係會影響到其他同區嘅買家同賣家對市場嘅分析喎。咁所以湯文亮呢啲其實以往咧，佢就成日唱好香港嘅樓市啊，又話阿李嘉誠先生就即係。蝕咗啦咁樣，咁但係自己咧揸住嘅中環中心咧，最後咧。蝕嘅係自己，咁呢啲唔係軟對抗，我覺得係佢直情咧係行動上咧就唱衰呢個樓市啊，因為最實際嘅情況咧係行動而唔係言論，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要拉啊，除咗葉秀亮可能牽涉到軟對抗之外咧，第一首要嘅就係湯文亮啦。 因为咧，根据阿刘少佳教授嗰16种软对抗，其中一种叫做咧发布虚假资讯，同埋叫明褒暗贬。明褒咧就系话唔惊吓，对于香港咧个地产咧有伟大祖国做强大靠山，我系一定看好嘅。 同埋李嘉誠如果出售香港嘅物業咧，佢會後悔嘅。呢、這個係咪對香港啊嗰個地產經濟嘅前景係明報咧？但跟住唔係喎，一年半載之後你彈弓手密密啊，係蝕啊都會沽貨咯。咁你呢個佢地產啊嗰個價格係咪叫暗貶啊？嗱，明報暗貶呢四個字係由劉兆佳教授咧係嚴正定義為軟對抗，即係話你明嗰套就唱好。暗嗰套咧，你唱到高一高咧，然后咧你嗱嗱声第一个放，你呢个系咪危害香港嘅地产经济安全？ 嗱，掟货都 啊！你而家搞到咧，你而家搞到嗰五大地产商咧，系大家冇一个咧系啊出手咧去投标北区大都会。咁请问啊，呢个咧中华呢个叫中国梦啊，又点样样去实现？请问咧融入大湾区点融化？请问你叫特首点样样去夏宝龙主任嗰度交代？明明叫咗地产商签咗意向书，而家咧有个意向就系唔出价，咁罪魁祸首系乜嘢？喂，我系地产商，我都唔出啦。喂，佢哋话唔睇好噶嘛，会跌多七成啊嘛，系嘛？你问阿老董啊，你唔买阿董生，你咪沽咗东方海外咪攞四百几亿嘅？你咪学嗰阵时阿鲍伟出阿鲍玉刚咁啊，系嘛？离开航运上船买九龙仓啊！你叫阿董生家族带头买啊！佢揸住四百几亿噶，啊放弃黄航运登陆啊，系咪傻嘅咩？董生唔系傻噶。 商人无祖国，订货唔紧要，我觉得有买有卖啊！嗱，汤文亮订咗咁多货之后咧，我想问一句，佢有冇入翻市啊？嗱，我卖嘢唔紧要噶，好多时候咧投资咧，嗱股票一样，一日出出入入，但系汤文亮卖完晒呢啲物业之后，如果佢嘅资金，唔系投入翻香港嘅地产市场，佢唔止系软对抗，佢系硬对抗。嗱，仲有，其实我都提过噶啦，香港嘅特区嘅官员，包括埋行政会议同埋立法会里边嘅议员，究竟有冇用行动撑起香港嘅楼市？佢哋近年啊，究竟有冇购入香港嘅物业，定系出售香港嘅物业？我觉得要查一查，同埋咧，再进而香港嘅公务员。全部究竟有冇咧支持香港嘅啊樓市？究竟呢啲人有冇向喺倫敦、泰國、日本、東京置業，而冇喺香港置業？嗱，我覺得其實呢個問題咧，我哋唔好再討論咧，究竟香港嘅樓市升定跌？因為咧呢樣嘢咧係市場會出現咧呢個自然發生嘅升或者跌。但問題在於有能力同埋佢喺香港裏邊有嘅 stakeholder， 我哋叫做持份者，特別係。嗰啲管理緊香港嘅人，佢哋有冇用行動呢去話俾所有人知？嗱，你要有信心啊，因為連我都買啊，即係好似咧，嗰啲東京嘅官員裏面啊，拎住福島嘅嗰啲污水，跟住咧過濾咗之後，話俾大家知，依啲係冇輻射嘅，於是係飲咗啊，或者係即係有嗰時咩啊？有啲官員啊，禽流感嘅時候咧，就攞啲雞肉出嚟咧，就喺度食，一模一樣。如果香港的特区官员同埋汤文亮之手，佢订完货之后根本就不投入香港的楼市，无论佢揸现金又好，投资海外的物业又好，我觉得呢样嘢唔止系软对抗，是硬对抗。其实进一步嚟讲，我觉得咧，即系香港是要限制啊呢啲官员咧海外的投资，要求佢哋每年啊可能将若干的人工或者佢哋嘅 assets， 即系佢哋资产咧。有个比例，我唔要求全部啦，可能一半或以上咧，一定要投资香港，或者系叫做银行里边，如果你卖一层楼，你系咪应该入翻一层楼？嗱，我觉得而家个问题咧，唔系在于即系嗰啲普通嘅市民，因为普通嘅市民咧排紧入公屋啊，佢哋都冇能力买楼啊，冇钱啊，而家讲紧系嗰班有钱嘅人，譬如话你话嗰啲发展商，喂，譬如新世界。大家都知啦，二百億嘅咩 Sky 十一啊，十一 Sky 喺中喺機場嗰、那個，佢自己都搞唔掂啦，人哋二百億都可能會泡湯啦。咁你跟住你仲叫人投呢個北部都會區，你唔係玩嘢係嘛？係咪？ 所以咧啊，光傳媒啊呢個咧報導佢話咧，物業顧問咧就話北都嘅產業用地，你特區政府嘅殺停招標咧，係向市場釋放不安信息。咩叫不安？国安国安，点解你而家整啊？又放一啲不安嘅信息？呢、這个不安咧，系会潜移默化嘅。 系会令到啊嗰个地价咧，同埋嗰个楼价咧，系一路拾级而落嘅。咁到时叶秀亮教授咧，吓、那、嗰个叫你个仔生出嚟十八岁之后啊，就会杀人强奸啊，吓、那、嗰个资讯咧就会由假资讯变为真资讯啦，系嘛？咁你到嗰阵时咧，你想用国安法啊，系去告佢咧，吓都嚟唔切，因为咧十八年之后佢可以证明咧，嗱佢当初嘅讲嗰个系假噶嘛，系嘛？系嘛？嗱，我就大胆话，你明日大屿咧系一定搞唔成，呢、這个同何柱国主席啊嗰个立场一致。咁你要证明我呢个资讯系假，啊或者咧系有道同误道咧，咁你特区政府而家即刻带头啊，系叫啲地产商落答，系完成啊前特首林郑月娥个位置啊嘛，嗰、那个使命啊嘛，系嘛？嗱，而家咧。明日大屿嗰度摆埋一边咧，你北区都会嗰处咧，你都缩沙。所以咧，物业顾问话：息不安嘅信息，不安信息，不安嘅源头喺边度？就系、是、由咧有新加坡背景同埋中文大学啊呢啲学者，同埋真正手上有实力嘅带头掟货嗰度就叫释放不安信息。 我有个问题啊，阿陶生，如果一般地产商，你话就算新世界、新鸿基嗰啲，信啊叶秀亮，我唔出奇啦。咁國企地產商咧，國企地產商冇理由信啲海外勢力新加坡教授嘅喎。 佢應該信鄭雁雄啦，係啊， 係啊，你信鄭雁雄啊，或者信 興啊嘛，係啊， 信下特首噶嘛。咁好啦，我隨便講幾個遠洋集團啊、富力地產啊、咩、中國金茂啊、越秀啊，啊依啲全部係國企地產嚟嘅，去咗邊啊？就算啊， 佢哋殺入北都啊，佢哋 所有人唔投，所有香港地產商唔投唔緊要。喂，特区政府你都拉五六个呢啲国企入标啊，系嘛？咁俾面又好，或者真系叫做开心派对又好啦。咁点解呢啲国企地产商唔入标啊？咁唔支持香港咩？国企 华润啦，系啊，华润啦，系啊， 系啊，唔系好多啫嘛，个数系六啊零亿啫嘛。咁大家拆 到湿碎啦， 对银嚟嘅啫，系咪先？ 系嘛？你喺大陆拉一两个贪官啊，两个卡车啊，攞搬走嗰啲人民币啊，现钞都唔止六啊零亿啦，系嘛？啊，咁啊搬落嚟支持下香港啊！你自己话噶嘛，香港有求啊，祖国必应噶嘛。系啊，香港地产声靠得住咧，就知哪都会上市啊！郑雁雄嘅遗言啊，系嘛？啊、你唔好信香港啲地产商啊，你靠国家啦、啊，国家泵水啦、啊，指示华润啊、远中国、远洋啊呢啲，你大把钱啊，竟然话走去咧系入股啊，啊呢、這个长和啊，嗰、那个巴拿马运河同埋买得起47个啊欧洲嘅码头，即系你好搭水啦、啊，你咪用啲零头买起北区都会嗰两幅土地，刮嗰几个地产商几巴咯，嗱、啊、国家资本带头入市。系咪跟住两年砰砰声嗱？你而家睇下恒生指数都20000几啊，点解你会咁怯咧？系咪啊？啊，将来啊呢、這个咧北区大都会啊，再融入大湾区啊，咪唐英年啊做政务司司长嗰阵时啊，都话深港会同城化啦。曾荫权话想穷都几难咧，做咩而家个个企晒喺处啊？啊，系咪明褒暗贬咧？定系有道啊？定系发放假虚假资讯啊？呢啲唔系软对抗啊？乜嘢？啊！大陸都有一條規則叫做惡意啊，叫做惡意賣樓，係嘛？惡意沽貨。你而家咧係惡意不投地，尤其全部簽曬意向書。啊！你冇咁嘅意向，我請問你簽意向書嚟做乜？你係咪想揾啊李家超笨，定係想揾李家超阿爺笨？啊！定係咧啊？你係要計定數先，計定數先。咁點解你緊條數計唔掂？应该要拉地产商啊，定系要拉叶教授，定系要拉带头沽货嘅嗰啲？嗱，退而求其次，拉埋嗰啲咧，啊，嗰把口叫啲香港嘅家长咧，将啲细路仔送去香港嘅学校受爱国教育，自己将啲仔女怼晒英国读寄宿校，啲嗰啲都系软对抗嚟噶噃，系嘛？所以软对抗，香港通街都系小人啊！呢句说话咧，我绝对赞成啊！哇，啲小人多到飞起啊！好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睇《风云谷》，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欢迎大家订阅《风云谷》，同埋咧加入我哋嘅 Patreon， 多谢。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